欢迎嚟到学人沙龙。喺一个故事入面，喺聚光灯底下嘅咧，好似永远都系主角，而配角咧就企侧边，甚至喺阴影入面。但角色嘅价值系咪净系取决于戏份嘅多寡呢？一个立体完整嘅人物，无论身处喺边一个位置，都可以用佢独特嘅存在感突围而出，成就作品嘅深度同埋人物嘅真实。今集我哋讲牡丹与绿叶，先介绍我拍档视觉艺术家 Alpha。 Hello。 导演 Eric Zhang 和作家黄怡 ，Hello， 各位拍档，大家喜欢做牡丹啊，定系绿叶呢？ 我就比较任性，其实我系两者都喜欢做嘅，状态问题。如果状态好嗰阵就想做主角，跟住如果嗰日好攰嘅话，就好想退居做配角。 今日呢？ 今日就见到我特登又有花有叶，就知道我两者都系想做噶啦，好贪心。 Eric Zhang 咧，所以呢个牡丹虽好都需要绿叶扶持嘅，但我今日咧系唔会拣做绿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倾向咧会同人讲话，我做绿叶就得噶啦，牡丹嘅俾翻其他人。 你睇我啲色就知我做泥啦。 系咯，但我今日咧就会尝试下做牡丹嘅，即系系啦，每个人都系会有一刻觉得我可以想做15分钟嘅主角， 咁啊，既然你揀做牡丹咁啊，我揀做绿叶啦。咁我觉得其实自己都几适合做呢一啲即系支援其他人啊，放大身边嘅人嘅优点嘅角色嘅。咁所以绿叶都好紧要噶。 主角同配角咧，其实即系我哋唔同范畴嘅创作啦。即系我哋有视觉艺术，有电影，有小说作品咁样。创作我哋嘅角色嘅时候咧，其实有阵时咧，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都系有阵时有偏心嘅。即係有一種就係你特別係照顧住某一個人物、某一個對象，佢未必係主角嘅，有陣時可能係配角嘅。呢個係令到我哋點解會起呢個題，點解會想講，就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覺得主角好似好重要，但係其實配角嘅嗰種吸引力咧，又係好難演嘅有陣時。 因为有阵时其实我哋想象好似主角个人物好似复杂啲啊，多啲古仔啊，我哋会关心佢多啲，想知道佢多啲。咁但系其实咧写得好睇嘅配角咧都可以系好立体嘅。即系有阵时我会觉得，身为一个写小说嘅人啦，咁可能同拍电影有啲唔同就系咧，小说家系独裁者嚟噶嘛，即系啲小说人物唔会起身话吓，点解我冇咁多戏份噶吓？点解海报我唔系企中间嘅咁样？咁小说家想点就点嘅，即系我俾咩位置佢就俾咩位置。但我可以控制嘅就系到底我俾几多血肉佢。咁所以有阵时写嘅时候我就会想啊，咁呢个配角我想写到佢有几扁平或者有几立体咧，咁呢啲地方就可以透过我对于个剧情嘅需要去调动佢。咁反而有阵时就真系好似米哈所讲，可能养咗个配角出嚟，反而佢自己生到越嚟越大，我反而要将个主线交俾佢。咁其实有阵时都几好玩。 我独裁者呢个 term 系形容得几好。其实导演咧都即系我哋做唔到作家咁样，我哋受好多嘢影响，即系演员啊，各个部门啊，我哋好似唔能够完全话晒事。但系其实我哋全部都系好想做独裁者嘅，都系。 原来咁样噶。 原来都系咁样嘅，不过我哋系冇得系完全地去控制晒所有嘢啫。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就系、是、我觉得我反而好少去谂一个角色佢够唔够立体啊，够唔够深度，佢够唔够完整啊？观众中唔中？我反而系谂紧对我呢、這个。創作者嚟講咧，佢表唔表達到我某一個想表達嘅意思？ 我自己其實因為如果係我自己畫畫為主啊嘛，咁冇話要作一個故事去到咁預先去鋪排或者諗得咁仔細，通常都係有時有啲即興啦。咁我自己畫具象嘅人物為主，有時會畫到一啲細節嘅位嘅時候加啲細嘅人物，反而我自己諗佢只係配角咧，但係反而揾到個趣味性喺度，然之後反而會更加中意嗰啲即係作為配角嘅人物。 但係佢會唔會推翻咗原本嗰個構圖嘅？ 應該就冇咯。但我自己主要會望翻佢嘅時候，成日都會主要去。自己畫嗰啲細嘅人物嘅細節咁樣 樣。但係剛才講一樣幾得意嘅，就係、是、究竟個角色會唔會自己變大？呢、這個自己變大係幾有趣嘅，就係、是、角色本身係帶住一個佢自己嘅故事，然後我哋寫又係一個故事，所以個角色有幾個服務嘅對象，就係、是、佢要服務個大嘅故事啦，同時間佢要講自己嘅故事。有陣時寫小説有個引誘咧，我唔知黃爺有冇就係、是。个自己嗰个故事咧，慢慢写落去，个角色自己个故事咧，慢慢写落去咧，系吸引过我自己本来想写嗰个大故事，导致到我要推翻咗自己本身写嘅嘢。 有阵时写作嘅过程，可能真系好似你咁样讲，就写写下先发觉啊，原来真正有趣嘅地方喺嗰一度。咁我有阵时就会喺呢一啲嘅状况之下，我就会谂起其实。 啲角色係想有幾大或者幾細啦，幾扁平或者幾立體，其實都係我哋創作嘅人自己去俾氣氛佢嘅啫咁樣。咁我就會諗起咧，好多中意寫小説嘅人啦，喜歡讀文學嘅人都會聽過 E.M. Forster 喺小説《面面觀》呢、這、一個，基本上中意睇小説、寫小説嘅人都會聽過嘅 教科書 裡面，係啦，經典文章裡面佢提出就係、是人物咧，特別係小説虛構嘅人物咧，有兩種嘅，一種係扁平嘅人物，一種係立體嘅人物。咁啊，扁平嘅人物咧就可能係我哋所講嘅綠葉啦。咁啊，佢最簡單嘅定義就係話一句説話可以講曬㗎啦，即係可能佢行出嚟咧喺個劇裡面咧，佢需要做嘅嘢就係我要好妒忌。然之後我就要促進某件事情發生，咁就講完㗎啦。一句說話可以講完佢成個角色背後嘅動機啊，或者喺故仔裏面佢嘅定位。咁但係立體嘅人物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就好似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每一個人咁樣，佢每一個行為啊、言行背後咧都係有佢嘅動機，佢有佢嘅成長背景，甚至咧有陣時喺故仔裏面咧，佢會令到我哋覺得好驚訝，好似米哈所講，咦？點解個故仔講講下佢忽然之間？出現咗一啲令到我哋覺得好新鮮、好想繼續講落去、知道多啲嘅故事咧，咁嗰個人物咧就唔單止係可以用一句句子去講完啦。其實我哋要花好多時間，俾好多嘅篇幅佢，先至可以將佢成個故仔鋪陳出嚟。咁呢個人物咧就變得立體。有陣時其實配角咧，我哋一個唔覺意令到佢變得立體咧，佢就會好似米哈所咁，佢長大啊，佢同我哋講：喂，俾多啲氣氛我啦，我好得意㗎，快啲俾多啲故仔我講啦。咁嗰一下其實係創作嘅時候，我覺得一個幾夢幻嘅時刻就係。佢活過嚟啦！呢一下真係好犀利。 但係我哋例如寫小説就我哋就放縱自己少少嘅通常，但係到寫劇本咧，我哋都幾常係盡量例如間角啦，例如啲配角啦，我哋係刻意扁平少少嘅，因為根本就唔夠時間去鋪佢嘅嗰個立體。這個有沒有在你的創作裡面經歷？ 其實剛才一直想的時候，我反而想的是拍戲的時候。我剛才說扁平呢，我就想緊，其實我們拍戲都是一個扁平的畫面，無論你是一個什麼角色，寫寫到它是一個劇本是怎樣講都好，你都是拿個鏡頭去看。有些人呢，因為我們很依賴演員的，你寫完之後呢，那個演員他做是一個什麼效果呢，是可能完全不同。某程度上很多經典的角色、好的角色是可能寫的時候真的不覺得是他做了出來。我就想起有時候有些人的光芒呢，那些主角的光芒呢，你給個 wide shot 他呢，他都是發緊光的。有些人呢，他是一個你給幾 close up 他呢，你都是覺得他都是一塊綠葉。即是會是有很很現實的，因為他將個想像空間就框了在一個扁平 的平面那裡。 但是同時間有些的綠葉他又有本事令到個光係留喺佢度喎， 冇錯啦。 即係你嗰、那個嗱扁平，一般我哋喺文字或者創作上就係、是、舉例，我哋唔係俾好多我哋叫做好深層嘅故事或者背景咧去支持住佢嘅角色呈現，可能係一啲好我哋叫做甚至有陣時定型咗嘅一啲特徵嘅。舉例要間角咁咧，我哋就去搞花佢塊面咯，即係可能有個疤痕啊，著衫瀨瀨啲啊，咁樣即係好傳統。咁呢就好扁平嘅處理嘛。但係有啲演員就係會攞咗呢個角色之後，佢加自己嘅細節啊，加啲動作就會令到佢發揮。嗱、呢個就係喺我哋話有故事性嘅處理啫。但係喺視覺藝術上邊，如果我要去掌握某個人係個主角，即係嚟一幅畫裏邊佢係個主角嚟噶，用嘅方法又係咩？ 我諗頭先你講嗰個咧，如果用一個平面嘅話嚟講，可能嗰個係一個情節嘅一個定格啊。咁所以你話頭先話，就算係細嘅畫嗰個人物點樣可以將佢去長大咧？其實可能係要，因為佢本來嗰個畫面嘅構圖已經定咗大部分嘅，即係你個大細啊，佢係咪喺個正中間啊？但亦都可以用透過光暗嘅手法嚟到做咯。即係就算佢好細粒都好，但係如果你嗰、那個畫面嘅構圖嘅線條係流向於佢啦，或者係光線光暗，特別個光係射住佢，而周邊嘅係暗咧，其實都可以令佢成為一個主角，即係或者退居為配角咁樣嘅做法。 所以即係話個聚焦點 係、我諗頭先講咗一個光暗都好重要嘅，喺即係喺視覺裏邊啊。但有時候呢又好奇怪嘅人呢係你明明呢我呢個畫面呢四個人，然後我打光淨係米黑，但係呢觀眾呢佢可能睇咪成日都睇戲，佢可能反而留意，咦你擺咗啲乜嘢喺啲陰暗面嗰度呢咁樣。 你講啲真嘢嘅。 係真嘅。 係係你都睇唔到我。 所以係囉，我哋會好玩光暗囉，同埋我哋係流動嘅，即係可能係同畫有啲唔同，畫就係你淨係咁嘅啫，你望住佢，我哋光暗係會有變化。有時候我想一個人佢本身喺光下 然後佢行咗去陰暗面。咁究竟佢係準備變緊一個醜惡嘅人啦，定係其實佢啊佢中其實佢唔重要嘅，我想佢行開啫。咁就會有呢啲作用。 你咁樣講，我就諗起有啲人同我講咧，例如話睇舞台劇嘅現場演出，同埋睇一個錄影版嘅舞台劇嘅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如果你睇現場演出咧，個觀眾其實可以自己選擇啊，呢一刻我想望個主角啊，定係就好似頭先 Eric 所講，我就係見到導演咧靜靜雞放咗某啲嘢喺側邊，我想特登去睇佢。但係如果將佢拍成一個即係錄像版本嘅話，其實係拍攝嘅導演話俾你聽，我而家要你睇呢一個人，咁就好似係導演幫你揀咗。但如果睇現場咧，就可以啊你自己決定，好似呢邊得意啲喎。咁我覺得呢個其實有陣時都係有呢個觀眾自己嘅決定，就係、是、啊到底個光擺喺呢度係咪我一定要望實佢咧？可能嗰邊嗰個人又得意啲喎，不如我又去望下啦。呢、這個其實都幾有趣，觀眾自己嘅參與。 即係、如果去到劇場同電影嘅分別就係你個視點固定咗嘛，即係劇場嘅時候。咁就首先觀者係可以選擇，但同時間表演者亦都會嘗試用其他方法去攞你嘅焦點啦，即係都係透過光啦，或者透過對白啦，透過佢嘅氣場啦。電影就係嘗試創作者係選擇咗去要你睇嘅，即係推入啲咯，即係推埋啲咯等等。但係得意嘅就係咧，劇本裏面啦，即係當然我哋會話啊，好似啲嘢就定曬啦，然後去演出，然後用視覺嘅方式啦。喺小説裏面我哋就話啊，有陣時我哋寫下咧，嗰啲配角會自己即係爭住要多啲戲啊嘛。但係你有冇嗰種有陣時咧好內疚啊？即係咧好似對唔住個主角咁啊？即係個主角喺你一邊咧，喂，唔係喎，你明明傾愛嘅時候係主角嚟嘅喎，但係寫寫下你淨係寫多啲俾配角嘅咧。 咁啊，我啲小說嘅主角其實都好生性嘅，佢哋係啦，佢哋要有趣嘅故事，佢哋自然我會俾足夠嘅嘢佢。但係有陣時咧，就係啲配角自己長大咗咧，我又覺得啊，可以啊，俾多啲時間，甚至我額外寫個番外篇就淨係寫佢啦。咁呢個又係即係寫小說同拍電影唔同嘅地方，就係文字我寫幾多有幾多啦咁樣。同埋咧，有陣時雖然有啲嘅配角會長大，但係有一啲係唔會嘅，即係我有意識叫佢你唔好出嚟搶咁多戲啊，唔好長咁大啊。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喺安排小說嘅劇情啊，甚至寫劇本都係嘅。雖然好似好想偏心咁樣，個個都俾啲好好睇嘅戲氛，甚至配角都特登寫多啲戲，等佢可以有所發揮。但係正如 Ian Foster 講到咧，其實扁平人物有佢存在嘅意義嘅。有陣時讀者啊、觀眾咧，其實個 RAM 係得咁多嘅啫。即係可能如果你個戲有100個人物嘅話，咁我可能每一個人嘅背景啊、名字啊都記得住。有啲咧好好用嘅綠葉咧，就係出嚟推進咗某件事情或者點綴咗畫面，其實就可以將佢收結嘅啦。佢個故事線咧可以好優雅咁樣接埋咗，然之後咧個讀者啊或者觀眾嘅注意力咧就可以翻翻去其他嗰啲可能係大啲嘅配角啊，或者翻翻去主角身上。咁所以其實如果係一個好立體嘅我寫得好嘅主角咧，佢唔會俾嗰啲配角搶走曬啲戲，甚至係有個好睇嘅配角同佢一齊去對話，甚至係同佢嘈交、同佢打交，咁反而會令到兩者都變得更加好睇。咁佢哋咁樣嘅互動咧就精彩好多啦。 嗱，關於主角同配角嘅描寫咧，無論喺文字上定喺視覺上咧，其實仲有好多嘅方法。下一節繼續講。繼續學人沙龍，今集咧我哋講牡丹與綠葉。咁啊，剛才講到咧主角嘅營造有好多方法啦，咁我哋都花咗啲時間去講文字上面多啲，但係視覺藝術上面我都想再補充一下，其實喺整個藝術史嘅過程裏面都有啲時期係特別去思考用咩嘅繪畫手段去令到主角係能夠突出喺個畫面上面。 其實雖然係一個定格嘅位置，但係都有幾種方法係可以強調主角呢樣嘢嘅。第一就可能係個最簡單係個大細咯，即係嗰個人物嘅大細嘅構圖，佢係咪喺中央啦？跟住色彩方面會唔會係佢特別色彩豐富，定係淡啲嘅墨嚟到作為周邊邊嘅配襯啦？又或者係最重要嘅光線啦？咁可以講一講巴洛克時期嘅，因為嗰陣時係最強調戲劇化啦、情感嘅張力啦，同埋特別係用好強烈嘅光暗嚟到營造嗰個效果嘅。咁譬如話係 Caravaggio 嘅《聖馬太蒙照》嗰一幅畫，咁其實佢會用個光線就射入去，就去引導啲觀眾聚焦咗喺主角人物嗰方面嘅，即係耶穌同埋馬太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係周邊雖然成個畫面西方嘅傳統畫都會將個畫面填滿，咁但係個細節嗰度就周邊就會簡略啦，同埋通常係用暗啲嘅方式去到處理啲配角，等佢哋退居喺後邊啲嘅位置。 呢幅畫係值得我哋傾下嘅，因為咧 喇星馬太蒙照，大家都知道個畫面就係喺個右手邊有個光一打入嚟啦。咁而大部分嘅聖畫主角係邊個啊？應該都係耶穌啦。 嗯。 咁傳統上邊，例如文藝復興時期，耶穌你用佢方式，即係你令到佢變成主角，就係透過顏色嘅使用，透過佢我哋慣常見到個樣啦。但係你睇翻 Caravaggio 呢幅畫咧，其實耶穌真係唔係主角嚟嘅。 嗯。 因為個光一路引落嚟咧，就係耶穌係個配角。穿過咗之後，個光就去翻聖馬太度，喺度嗰個數緊銀仔嗰個人，俾埋道具佢。所以有陣時嗰個主角與配角，我哋按故事講就即係所有嘅聖經故事應該主角都係耶穌啦。但係有陣時創作者又會攞咗呢個題材，運用一啲手段去令到真正嘅主角出現。其實呢個喺我哋創作裏面經常都會咁嘅，即係我哋有陣時唔覺意咧，就將個主角擺後少少，然後個配角咧就用其他方法手段去令到佢突出翻咁樣。 其實因為耶穌佢自己有一個好強烈嘅象徵意義，咁當時巴洛克時期多時候都係關宗教事，咁其實更加係耶穌係一個不可動搖嘅位置嚟，咁啊神聖嘅存在，所以即使佢係將佢放暗咗少少，或者冇個光線係擺明係指向阿馬太，但係啲人都會覺得都一定會揾到耶穌咯，即係佢會覺得佢係最好主角嘅位咁樣。 係係，但同時咧呢一個畫面就令我哋思考到就係究竟乜嘢先係主角，即係唔係一個畫面係得一個主角呢？一個故事係咪得一個主角，定係話可以有多個主角嘅出現呢？雖然好似又推返咗主角個主字咁樣啦。 係，我有時呢都會呢，特別係可能睇電影啦，或者係特別係睇電影頒獎典禮嘅時候呢，成日有個迷思或者一個好好奇嘅點，就係、是、到底邊個決定一套戲嘅主角係邊個呢？即係有陣時可能一個故仔可能係圍繞一個比較明顯地係關注呢個角色嘅，可能就係例如英女王咁樣，佢嘅傳記電影一定係關於佢嘅事情啦。咁但係可能其他身邊嘅人物都可能好有氣氛㗎喎， 係隻歌機。 係啦，可能隻歌機走出嚟，哇！其實佢好睇嘅喎。咁到底喺電影裡面嘅時候，我哋係點樣樣決定啊？到底邊一個角色可以係提名做主角嘅獎項？邊啲係提名配角嘅獎項？邊啲係客串角色？到底有冇一個即係所謂行規啊？定係其實係點樣決定嘅咧？ 呢、這個問題其實咧係我都諗咗幾十年，然後咧都係其實真係冇一個答案。但係咧好實際地就係當一啲電影嘅比賽啲頒獎典禮咧嘅。佢啱啱一個比賽，究竟你係一個已經係比一般嘅配角再多啲戲一個基本上接近主角嘅程度，但係你去參加配角，咁你嗰個成數其實係咪大啲咧？或者係你一個主角，但係咧如果你又就一個配角嘅嗰條賽道，可能你又會機會大啲。但係我覺得有一個例子就係七月與安生啦，唔知你有冇聽過？即係 Derek 導演嗰、那個、那個電影好成功，佢就嗰年咧係有兩個，佢係兩個女主角一齊提名嘅。咁、咧，大家就一路喺度諗緊啦。咦，兩個女主角咁冇可能兩個都贏噶嘛？咁一定要分高下。但係其實佢成個故事咧，呢兩個人基本上係分唔開嘅，冇佢就冇佢，冇佢就冇佢。咁所以去到最尾個結果咧，就係雙冠軍，兩個都攞影后。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最適合嘅一個答案啦，就係、是、冇得分嘅，兩個都係主角。 有陣時咧有咗賽制咧，嗰陣時就有少少變質嘅，因為考慮多咗。即係如果你嘅賽制唔改變，其實又會擔心啊。如果兩個都擺上去，咁中意呢套電影嘅人會得一票啫，咁你咪要揀咯。你又唔可以兩個都投咯，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考慮會干擾咗我哋嗰個判斷。但我哋閱讀或者去欣賞一個作品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已經越嚟越習慣咗有多個主角嘅。即是因为就算如果个故事篇幅越大就更加是越容许这件事发生添，只要它步头够大的话就可以多线发展。那我们其实就习惯了一种多线地多主角，然后每个主角都找欣赏地方。 会不会其实是劇集会容易一些是就是輪流去到做主角咁樣樣嘅咧？ 我諗特別係喺處境喜劇裏面比較常有呢個狀況，即係咧處境喜劇比較少係話淨係集中喺一個主角身上，然之後咧其他人都係圍住佢去轉嘅。而係咧處境喜劇好睇嘅地方就係佢設計咗一個特定嘅場景，可能係一個辦公室，可能係一個家庭，或者係其他嘅地方。然之後咧，裡面每一個獨特性格嘅人物，用佢哋唔同嘅身位啊，唔同嘅 backstory 啊，佢哋之間嘅互動咧，嗰、那個關係先好睇。我會諗起咧一個好經典嘅美國嘅處境喜劇就是 Friends， 咁、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啦。佢最出名就係佢有六個角色一齊 成日喺個畫面裏面出現嘅，咁係好神奇，即係點解可以有六個好朋友一齊住嘅咧？就可能係原來咧有啲係鄰居嚟嘅，過條馬路就係啦。跟住咧，另外住喺其他地方嗰啲咧，原來就係其中住喺呢個單位裏面一個人嘅阿哥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成日六個人一齊出現。咁有陣時真係好似 Alpha 所講咧，就係、是、可能今集我哋就睇下呢一個可能係性格比較奔放嘅角色，然之後咧做咗啲瘋狂嘅事情，咁其他朋友點樣去救佢咧？或者另外一個角色佢嘅身份可能係一個學者，今日咧我哋就去睇下佢喺學校講書嘅時候發生咗啲咩醜事。咁每一集咧都可能有唔同嘅主線，但係整體嚟講咧，喺成個處境喜劇嘅世界，佢六個人咧既可以係獨自作為一個主角，亦都可以係見到佢哋全部人排埋一齊。各種嘅互動啊，佢哋之間嘅情誼，無論發生咩事，吵幾大嘅交都好，甚至拍完拖又分手又再復合都好，佢哋永遠都喺埋一齊，然之後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其實呢一個咧關係嗰、個互動咧，先至係最好睇，未必係淨係得一個人物。我覺得呢個就係好得意嘅地方。 處境劇有冇處理過啊？ 對我嚟講，其實有時邊個先係主角呢？唔係睇嗰個戲氛嘅多少，或者佢個故事裏面嗰個角色嘅重要性。對我嚟講，成日都揾一樣嘢，就係無論我係創作者定係觀眾嘅時候，我都會揾邊一個先係導演嘅視角。即係究竟講呢個故事啊，其實個導演擺喺自己嘅出發點擺喺邊個度？譬如我而家要拍我哋四個人呢一場戲，好明顯呢位係主角啦，係咪？佢個外形啊，佢嘅所有嘢，你會俾佢吸引咗去望佢嘅。但係可能個故事一路睇佢，但係咧啊呢、這個角色咧，其實我久唔久咧就會睇到佢，咦？佢好似係少啲出聲，佢好似低調啲，然後佢但係有啲古怪喎，有啲嘢會發生喎，久唔久就去嗰度啦。佢後面可能去到咁上下咧，就可能有啲戲會令到交代啊，其實呢個先係導演嘅視角，就同嗰個人佢嘅戲氛啊，佢個搶眼程度就未必有關。 嗱，呢個就係導演嘅角度去睇啦。我以寫故事嘅人、講故事嘅人去諗嘅就係，其實剛才黃兒所講嚟處境咁先算。其實處境咧，成個劇咧。例如 friends 咁先算啦，你講唔到佢係咩故仔嚟嘅，佢只係個主題嘅啫。個主題下就 set 咗有咁多個角色，其實每個角色自己先係個故事。咁所以佢咪可以散開咁多個都係主角啦，因為佢本身就係帶住自己嘅故事，然後自己成為主角。然後我處境嘅意思就係揾一個主題令到佢框住咗，去令到佢哋唔同嘅故事同唔同嘅角色可以發揮咁樣。咁呢個一個寫故仔嘅方法。而對於我嚟講，點樣分辨主角同配角呢？其實係佢有冇問題要解決？即係如果一個故事裏面個故事嘅主題就係嗰個要解決嘅問題咧，咁嗰個就係個主角。嗱，配角都有問題要解決嘅，但係配角要解決嘅問題咧，好多時係功能性嘅，即係佢為咗個主角要行去嗰度，咁我就要解決一個問題。個配角就係我要幫你起條路啦，咁樣，咁你行過去啦，咁樣功能性，但係唔係個故事主題嘅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好多時傳統嘅寫法上面，我哋會去咁樣思考去分辨啊，都係可以分到主角同配角。但係呢一個係咪近年都有改變咧，黃兒？ 我自己會覺得咧，又係嗰一句啦，即係小說家係獨裁者嚟噶嘛，個角色唔會投訴話嚇點解我俾人編咗做配角啊咁樣。有陣時咧，甚至配角要解決嘅問題咧，佢需要行嘅嗰條路同個主角所謂嘅主角有所衝突咧，咁就更加好睇啦。就係、是、我希望要呢一樣嘢，但係我知道主角想要另外一樣嘢。身為一個有獨立角色嘅背景同埋喜好嘅配角，我唔會因為你係主角就就你噶嘛。因為每個人喺自己嘅生命裏面都係自己嘅主角。個配角喺望住自己嘅獨特處境，佢望住呢個世界同埋自己需要行嗰條路嘅時候，佢好清楚自己要走去嗰度。點解我要犧牲去就你啊？咁呢個時候咧，身為觀眾就好睇啦啊！因為咧，我哋睇緊呢個係以主角為主嘅，即係可能導演嘅視角，我哋咧見到呢只羚羊要逃走啦，但係我又見到只獅子好肚餓喎。咁我到底應該為咗只獅子去喝彩啊，定係為咗只羚羊去喝彩咧？咁就係睇下其實呢一個故仔，我哋關心嘅，我哋希望同情嘅係邊一邊啦？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令到啲角色之間嗰個變化，或者嗰個讀者或者觀眾嘅同情點去猶豫嘅時候，反而係會引發到我自己睇嘢嘅時候嘅一個新嘅諗法，就其實個個都係有苦衷，個個都有主角嘅嗰一個心結嘅喎。 我反而諗下有某種形式係個主角由頭到尾都唔出現，或者冇講過一句嘢，即係可能會唔會係 纪录片嘅时候，讲某一个人物已经唔喺度噶啦，或者系神秘嘅，越神秘佢就越系要依赖周边嘅人去到描绘嗰个主角，但系佢可能从头到尾都冇出现，即系可能系外星人 ET， 咁佢都系透过周边嘅喺度旁敲侧击问，你有冇见过类似嘅有啲奇怪嘅现象啊？咩咩咩啊？又或者系譬如话。梵高的一套動畫是講緊佢咁，但他已經不在度，咁就淨係描繪周邊的人對他的描述，就會反映啊，佢一個點樣的人啊，內斂的人啊，好真誠啊，或者係佢啲悲慘的遭遇，都是從周邊的人去到建立，去到堆積一個最立體的人物的形象咁。 有時主角甚至的確是嗱，唔存在有一樣嘢啦。唔係人又可以另一樣嘢啦。我睇過一套嗰、那個唔係紀錄片，係電影嚟嘅。是一个车胎的主角来的。 嗯。 是啊。个车胎就是那个车胎有一天被人弃置了。跟着他就开始在那里碌了。一路在公路上碌就在那里看。即是在这个故事世界里面，我们会想象人就即是主角定配角。但其实的确我想尤其是在世界上或者在动漫或者在小说世界，非人作为主角其实都是可以有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是不是？ 當然可以啦，甚至成篇小說裡面所有的敘述者都是死物都可以的，咁所以其實只要有想像力，乜嘢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敘述的角色，甚至可以成為主角。我其實都很好奇，想知道一個車胎可以講啲咩故事咧，搞到我而家好想去找呢套片啦。 我都係。 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更多關於主角同配角的故事。欢迎回到第三节的学人沙龙，我们继续讲一下牡丹与绿叶。究竟主角和配角的多寡有没有计算的呢？刚才就讲其实有些故事都有几多主角的。例如我们近年看，都不是近年，都很多年了， Harry Potter 就是你其实都大家不是追向最应该是主角的主角很多时候。 我覺得其實幾吊詭就係咧，即係《哈利波特》呢一個系列嘅小説啦、電影啦，佢就將主角 Harry Potter 個名字就放咗喺個標題嗰度，咁所以大家就知道，好啦，我睇呢一套戲或者睇呢套小説嘅時候咧，一定係跟住佢嘅，即係如果係當係一個紀錄片咁樣，我哋就跟住呢個小男孩睇下佢嘅成長，睇下佢讀書嘅時候識咗咩朋友，然之後咧就遇到啲咩壞人之如此類。咁但係咧，我一路睇嘅時候，我成日都覺得其實佢唔係最有趣嗰個人物嚟嘅喎，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可能係少年冒險成長故事一種好典。型嘅角色就系佢系一个被选中嘅细路，咁然之后咧，佢就一定系所有事情都围绕住佢发展嘅，甚至成个魔法世界嘅命运都系牵系喺佢身上。但系我觉得佢身边嘅嗰啲人物比佢更加有趣，比如话佢身边成日同佢一齐玩嘅妙丽，其实佢好聪明噶，而且佢嘅血统唔系一个纯种嘅巫师，咁呢个就引申咗好多佢同身边人之间嘅矛盾，甚至系成个魔法世界对于佢嘅偏见，又或者系校长啦，邓布利多啦，我知道 Eric 都好中意佢啦，佢系好得意嘅呢个人，点解佢成日收埋晒咁多鬼？主義，然之後咧就好似擠牙膏咁先講俾大家聽，佢背後又有好多好多即係不為人知嘅秘密。咁嗰啲人物反而係我覺得有深度啲啦，令到你更加想去知道更加多關於佢嘅故事。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哈利波特》嘅吊詭就係點解個主角反而係好似係推動成件事發展，但係佢帶出嚟嘅就係身邊嗰一群非常之精彩嘅配角咧。係 咯，點解咧？ 我覺得其實呢個再一次其實《哈利波特》係導演嘅視角，即係話佢。你想想他不是最突出的那個，但是整件事沒有他是完全不成立的，這個世界是一定要有他。而其實你想想為什麼妙麗聰明，但是你都要有個沒那麼聰明的人才可以襯托得到他出來的，為什麼有些人是衰的角色都要有他的所謂的單純正義謙虛純朴，你才可以看得到那些世界。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有啲似係譬如你一個查案嘅故事，其實可能嗰個導演係想講啊呢、這個世界呢、這個江湖或者呢個咁醜惡嘅地方，咁我點樣去講呢？我就用一個人帶住大家去睇，去慢慢同觀眾一齊去發現呢個世界。咁呢一種主角，我諗就係哈利波特嗰種。 所以哈利波特其實係唐僧。 即系唯一冇法力嘅人， 唔系即系睇《西游记》边个睇唐僧啊？一定系睇侧边嗰啲啊嘛。咁但系《西游记》边个去取西经啊？唐僧啊嘛，即系佢应该就系个主角啦，理论上。但系其实冇啊，即系佢系令到件事会发生。但系我哋就系咁揾侧边嗰啲人嚟睇。 我自己其實好好慚愧咁講，我係冇睇過 Harry Potter， 因為越長篇嘅嘢咧，你要去步入佢嗰陣，就好似要越要去有一個好啦，我要開始呢件咁長篇嘅事，要決心咁樣咯，所以就冇睇到呢樣。 係嗰、那個揀選，我哋已經慣咗啦，喺我哋嘅節目就係大家嗰啲想象唔到嘅。即系咧，我哋喺小说世界有一个游戏叫做羞耻游戏啊嘛，羞耻游戏就系讲紧咧一班英文系嘅教授坐埋一齐咧斗玩一个游戏，个得分咧就系大家斗讲一个名著出嚟，如果你承认自己冇睇过咧就举手，即系我哋系应该 会满分嘅， 系即 系都唔介意承认。 罗马与朱丽叶咁样，佢举手，我已经惯咗我哋有分工嘅。咁但系刚才讲紧呢个多元主角或者多主角啦，我覺得其實喺視覺藝術上面都多例子係咁樣，即係話我哋好難去揾一個主角，而係基本上整個眾生相就係個主角。 我覺得好視乎嗰個藝術形式係乜嘢嘢。有一個可以作為例子嘅都幾經典嘅，就係《清明上河圖》啦，冇人會唔識㗎啦。咁佢係因為係一個手卷形式嚟，咁即係佢係一個手卷，而從右開始展開去到左咁樣睇啦。咁佢最大嘅特點係佢係採取咗呢一個散點透視嘅方式去做，咁所以其實係冇一個單一嘅焦點嘅，佢係個視線，觀眾嘅視線係會因應住嗰個畫面嘅佈局同場景而去流動喺個畫面度，咁所以任何場景都可以成為一個臨時嘅焦點或者係牡丹咁樣啦。咁譬如話係紅橋咁樣嗰部分，咁其實佢係描述緊一個北宋當時汴京嘅繁華景象啦，同埋啲即係營營役役嘅畫面啦，啲眾生相咁。咁所以譬如話個視線去到嗰個焦點去到紅橋嘅時候咧，咁佢就係一個主角啦。咁就描繪咗比較多嘅細節嘅呈現，同埋譬如話係商人喺度爭執啊，啲漁夫喺度挖船啊咁樣。咁亦都色彩上會相對地鮮明嘅。咁但係當佢過咗去到呢個時候咧，紅橋係主角，而周邊啲河流就係配角啦。咁但係當佢去到呢個城內啊或者市集嘅場景嘅時候，咁呢個紅橋又退居咗喺呢一個幕後啊，暫時。咁所以其實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好多點嘅透視，令到你任何場景都可以成為一個主角，而周邊嗰啲就可能會用淡啲嘅墨啊，或者係簡單啲嘅線條就去襯托咗佢出嚟嘅。 呢個多點透視咧，作為一個無論手法好，比喻都好咧，放喺視覺上定係文字上，其實都係通用嘅。我認為，即係點樣去利用透視法，將某個焦點能夠攞到出嚟。即係嗱喺視覺上邊，我哋就知道，例如對角線，然後喺個對角線上面擺嘢，其實就會容易攞到個焦點啦，或者最簡單就係三景啦，即係前景、中景、背景咁樣，咁就前中景你容易啲攞到嗰個焦點啦，再加光咁樣。寫作都係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需要有個背景去托嗰個角色出嚟，都係用翻呢個文字嘅説法嘅，就係托佢出嚟去前景嗰度咧聚焦。但係如果分散式咧就得意啦，分散式就係好似聚焦喺唔同嘅角落，即係其實《清明上河圖》裏邊就係有眾生相，然後有眾生相嘅故事，咁如果我哋要睇咧，就要自己即係 zoom in 入去聚焦去睇啦。咁其實喺古仔上面，其實我哋都有呢種咁嘅方式，只要嗰個夠長，分到唔同集數，我哋就可以好似《清明上河圖》咁聚焦落去睇。 其實喺頭先你講，譬如 zoom in 啊，或者啲人點樣調度拍攝，或者嗰個《清明上河圖》點樣透過唔同嘅筆觸啊，去令到大家睇唔同呢種，我哋電影裏面係叫場面調度。而呢樣嘢就係點解一個電影需要導演，因為佢寫咗個劇本，究竟點樣拍出嚟，就係、是、你講緊如果舞台劇其實都係嘅，你個演員應該喺個台上面，你係 up stage 啲定係 down stage 啲，你個 level 係點樣？佢幾時入嚟，幾時出去？佢嗰度就係充滿咗調度嘅空間。咁呢個就係、是我哋去睇一個人一個作者佢點樣演繹呢個世界嘅時候。咁但係有趣嘅係，我覺得啲調度咧，其實係話緊俾你聽一啲呢個作者佢點樣睇。究竟譬如話邊個係主角，邊個係配角，其實係有跡可尋。 剛才講啦，即係當個劇集夠長，例如剛才黃怡講到一個描繪英女王作為主角嘅一個劇集啦，我哋當佢係主角先啦。但係你睇落去，慢慢又好似唔係淨得佢一個主角。 係啊，即係咧，我最近咧好中意睇呢一個即係英國好出名嘅一個劇集，叫做《The Crown》。 咁大家提起 The Crown 就諗起，皇冠喎、邊個戴皇冠咧？一定係女王或者係國王啦。咁喺一個宮廷嘅環境之中，權力最大嘅佢一定係主角㗎。咁但係咧睇落去嘅時候就會發覺咧，原來 The Crown 可能有六季咁多嘅劇集咧，佢唔係淨係每一集咧都係以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為主角，佢可能身邊嘅嗰啲人物變得非常之立體、非常之好睇嘅時候，佢哋自己嘅一啲掙扎啊、煩惱啊，帶住啲奇難雜症去衝擊呢個英女王咧， 愛遇啊，啲公主嘅故事啊， 係啦，即係比如話咧佢係家姐啦，咁佢有個妹妹啦，咁樣咁咧曾經有一段咁樣嘅故仔喺呢個劇集裏面出現咗，喺現實生活裏面都有即係相應嘅一啲情節嘅，就係公主咧就愛上咗一位男子，就想同佢結婚啦。咁本身係一個即係好平凡嘅事情，但係咧就係因為呢一位男子咧原來曾經離過婚，而當時可能係無論係英國嘅一啲可能社會氛圍啊、官員嘅態度啊，又或者咧英女王本身咧身為呢個 Church of England 嘅最高嘅話事人或者係一個嘅領袖的角色呢，其實是不可以容許一個離了婚的人在配偶還在生的情況之下容許他再婚的。但是他身為一個家姐，他很想自己妹妹得到幸福快樂，他見到自己的妹妹真的很喜歡這個男子，但是他身為女王和身為一個即宗教領袖的身份又不可以容許這一段婚姻、中間那個拉扯其實很好看，而這個拉扯就帶出了其實我覺得是 The Crown 的真正主題，就是你身為一個伊麗莎白二世這個女子，你不單止是一個女王，其實你同時是一個女人，你是一個妻子、你是一個母親，你是一個孫女，一個女兒，你是一個家姐，你甚至是一隻歌姬的主人，那麼多的身份在你身上面怎樣彰顯出來呢？那如果你是用小說，你都還可以不停地內心獨白，但是你變成一個劇集呢，其實你很需要一些身邊很精彩的配角去幫你手，比如說你需要一個很靚女的公主，然後一個很靚仔的未婚夫，樣、我很想跟她結婚，然後呢公主就要發一場很華麗的脾氣告訴家姐你這樣傷害了我了，那些戲份不是只是拿來填充時間，而是真的彰顯了那一種即愛情的強力啦，和英女王自己本身內心的掙扎，我覺得這些就是讓我們看到，其實雖然公主是配角，但是她因為故事這麼立體、這麼精彩，所以她才可以襯托出所謂主角英女王她自己這個身份上面的困境，這個就是這個劇集好看的原因。 但這個也是我覺得是我們說配角怎樣幫到主角的出現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但進入到當代咧，有啲嘅書寫方法咧，又係想去顛覆呢一種，都係揾到主角，然後可唔可以大家都係主角？咩意思咧？就係嗱，傳統上面，例如剛才講，咁你都叫做都係有條主軸線噶嘛，你點樣都係睇緊呢個小女孩變成英王嘅一個過程啦，咁樣。側邊嘅配角有好多一啲我哋叫佢嘅人物故事去支撐住個主軸故事，但係其實去到當代咧，有啲寫法就係我唔要，我真係唔要主角。我就係好多個眾生相，如果用翻清明上河圖嘅例子，就係逐個寫。但係呢種寫法咧，佢喺藝術形式上的確係有突破性嘅，或者有一種創新喺度。但係我唔知係因為我老定係咩咧，我唔係特別偏好呢一種嘅講故事嘅方式嘅。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即係一個冇主線、冇主角線嘅故事，大家又點睇咧？ 冇主角線嘅故事， 我覺得有啲似譬如有一種。有啲似深夜食堂嘅感覺，即係可能你每一集都可能會有差唔多嘅一啲 format、一啲空間，探討嘅嘢可以好唔同，但係都係喺可能有共性嘅，可能某個都市裏面啊，某個深宵時分，咁但係每一集都會有佢獨特嘅空間。我諗喺劇集方面咧，因為佢單元性啊嘛，所以可能會容易啲。但係如果有一個長篇嘅小説或者係一個真係一個電影長度嘅嘢，係可以做到一個咁嘅效果，我覺得其實係我諗係藝術上技法上嘅一種突破咯。因為都真係會好難，我會諗到，因為你點樣可以你又會想睇落去，所以你一定有啲嘢係連結到每條線嘅，但你又唔可以偏心。 係啊，即係例如果用翻呢個例子，就係我到最後都係要好要睇到究竟嗰個深夜食堂嘅嗰個老細，佢個故事係咩咧？ 係啦， 係咪？即係你總係會覺得應該係要講嗰個故事俾我聽噶嘛。但係當代就係有本事係就係我就係唔講。 不過呢種慾望咧，我都知道其實唔係每個人都追求嘅喎。 係 我。我想我哋作為創作者可能會傾向有時可能是職業病或者我哋嘅性格就是你最後都係會有一啲嘢呢係因為咁你先會咁樣講嘅或者咁樣寫嘅咁樣拍嘅。 但是其實很多觀眾呢又未必過，他真的可以很 enjoy 你講每一個某些細節啊，某條線啊，他不會想過全局 after all 想勾畫出其實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們剛才講主角與配角啊，下一節回來即管講一下，除了人以外其實還有什麼可以是故事的主角又或者配角呢？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牡丹与绿叶，咁讲下主角同配角嘅故事同关系啦。我哋刚才讲到，其实主角可以好多嘅，即系可以几个主角去多线发展。咁有阵时配角咧又会出嚟即系争下啲位置咁啦。但系有阵时争下咧，系争到主角个位喎，可以。 系啊，有阵时我发觉咧，一啲好受欢迎嘅配角咧，系因为实在太受欢迎啦，即系可能系顺应呢个观众嘅要求啊，或者系制作人都觉得啊，其实佢都有故事可以讲啊，咁就俾佢一个担正嘅机会，为佢做一个 spin off 嘅，可能系一本书或者一个剧集。咁我就谂起咧，我自己好中意睇嘅一套美国嘅，又系一啲处境喜剧啦，叫做 The Big Bang Theory， 呢个应该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一套剧集。原本咧，只不过系讲紧四个嘅天才科学家啦，同埋住喺其中兩個主角對面嗰個單位裏面嘅一個，即學歷可能比較普通但非常之靚女嘅女孩之間嘅一啲故事，咁可能就講下一啲同科學有關嘅笑話啊，然之後講下啲正常人嘅生活同呢啲天才有幾脫節啊咁樣。咁點知咧，慢慢地發展落去咧，因為實在太受歡迎啦，佢哋就想拍翻呢個前傳，不如拍一套叫做《Young Sheldon》，就係講呢一個叫做 Sheldon 嘅主角，呢、這個天才科學家細細個長大嘅時候嘅故仔啦。咁呢個故仔咧就更加多嘅篇幅咧，就係講佢細細個成長嘅時候，原來佢屋企有阿哥啦、家姐啦，即係可能又有祖母啊，有佢嘅朋友仔啊。咁喺呢一啲咁樣嘅對照之中，就唔再淨係得一個靚女同埋一個即係可能想追女仔嘅天才嘅故事啦，而係可能一個天才，但係可能唔識同其他小朋友溝通嘅Sheldon 呢個細佬，咁然之後好想保護佢，但其實又覺得個細佬好鬼煩嘅阿哥阿 Georgie 咁樣，佢哋之間嘅一啲嘅角力。咁喺呢套劇裏面咧，阿哥 Georgie 咧係一個陽光大男孩，點知佢又跑出咯？啲觀眾覺得哇咁可愛嘅呢個男仔，明明咧係好有自己嘅諗法，好想有自己嘅生活，但為咗照顧自己嘅細佬啊，或者係唔想佢俾人蝦，又會幫佢好多。咁但慢慢地咧，大家就好想知道更加多關於佢嘅故仔。後來呢個 Georgie 咧又揾到個好靚女嘅女朋友，咁大家就覺得喂唔～得喎，我仲想再睇多啲喎。於是咧又發展出另外一套 spin-off， 今次咧就真係由 Georgie 呢一個配角咧就擔正成為主角啦，就變咗一套劇集叫做 Georgie and Mandy's First Marriage， 就係講呢一個阿哥同佢呢個靚女嘅女朋友第一次結婚生仔啦。咁跟住發生咗啲咩事咧？見到原來一個本身只不過可能喺最原初的 Big Bang Theory， 只係喺主角之間傾偈嘅時候，即係喺度講下笑話。我哥以前蝦我提過嘅角色，去到 Young Sheldon 前傳啦，真係見到呢個好可愛嘅阿哥出現，見到佢點樣慢慢地同呢一個主角一齊成長，令到大家中意咗呢個阿哥之後咧，再俾一套劇集佢做主角。原來一個立體嘅角色，俾我哋見到佢有成長啦，有自己嘅性格啦，甚至有發展出新嘅關係嘅時候，佢係足以擔正成為一個好睇嘅故事嘅主角。咁原來即係做配角做綠葉咧，都係有出頭嘅一日嘅。 但係你呢一個係得意嘅，就係咧，我覺得其實一開頭佢冇咁立體嘅。係 啊， 我覺得嗱，剛才雖然我哋係咁講啦，配角會突然間哇～好發光發亮咁樣爭嗰個位置啦，但有陣時咧都係可以用好扁平嘅方式令到佢變得好發光，即係例如老職嘅小朋友啊，嗰啲充滿睿智嘅老人啊，嗰啲貓貓狗狗啊，嗰啲佢好快就會搶到嗰個配角，但係吸引目光嘅嗰個光環嘅。但係再發展成嘅故事咧，就再令佢立體化。咁呢一個就係後面落墨嘅地方啦。 其實劇集有個好處咧，就係其實好多劇都係唔係寫曬然後先拍嘅。好多都是寫一兩集啊三四集啊就去了先，然後看看觀眾的反應，哪一個人其實很多人都是想著那個是真的配角來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紅，大家很 buy， 然後就慢慢會越寫越多，所以在個 season 都未完，那條線就不知道為什麼會來越鋪，其實就是鋪緊有另一個劇集，譬如我就想另一個美劇，即是美劇很興即是成長是一個主題，另一個主題就是很多走投無路的人， 墮落 是啦，墮落罪惡犯罪，我想 Breaking Bad 大家都會一定未睇過都會聽過。咁佢個主題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一個白先生 Mr. White， 咁佢就一個教授，咁啊冇乜特別，係啦，冇咩已經冇咩新衝擊㗎啦。咁啊因緣際會之下咧，就去咗制毒， 咁另一個主角咧就係一個叫 Jesse 嘅年輕人啦。咁佢就一個柴柴地嘅啦，即係一個曳仔嚟嘅。咁就同佢相遇啦。咁兩個人咧就其實一路 struggle 成個旅程，就係一個就係好人究竟會唔會變壞咧？一個就係壞人會唔會其實都有人性嘅光輝嘅咧？咁一路 struggle 咗一大輪就變成 The Breaking Bad。咁但係中間咧有一個角色就好得意啦，就係、是、一個律師。咁咧佢有一句口頭禪就係 Better Call Saul， 就叫人有咩就揾我啦。無論你係好人壞人。你找我就帮你解决问题了。咁呢个人呢就係、是、由头到尾其实佢都係喺呢两个人 involve 嗰啲事件之间。但係就因为佢嗰种才华嘅 charisma 呢同埋呢一句好 catchy 嘅呢一句说话呢就变成另一个劇集。 新集。 Better Call Saul。咁其实佢呢就係、是、将其实呢两个主角好人壞人嘅呢兩個嘢咧，擺曬自己身上，因為成件事就變成探討佢呢個人咧，究竟佢一個好人定壞人，喺、曬一個人身上去展現啦。 喺故事世界啦，喺文學世界、電影世界，我哋就多啲用主角、配角呢個說法嘅。但係喺視覺藝術世界咧，我哋多啲會講係個 subject， 個主題。而當佢主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就可以唔係人啦，可以係更多其他唔同嘅嘢。 其实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那个主题都是有一些象征性的嘛，象征的意义。我想提一下一个作品叫做富岳三十六景啦，其实角色不斋的很著名的系列，其实是36幅的版画。当然个名字都写了，其实是以富士山为一个主题。它本来呢是得36幅的，但是最后是因为很受欢迎而再加多了10幅，就总共是46幅的版画样啦。其实富士山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圣山的存在，这个象征意义的存在啦，但是它在这46幅作品里面，其实它不是在幅幅里面都是 在当中的主角的，就是它有时是譬如说好像大家应该睇过嘅赤富士咁样，咁佢係英雄式咁样喺个正中间好大个嘅，咁嘅当然就係一个主角咁样存在㗎啦。咁周边嗰啲云啊啲天空或者可能係好简单嘅线条或者嘅颜色，咁就衬托出呢个山嘅宏伟，而係同埋就係个重点啦咁样。咁但係有其他嘅其他嘅作品啦，篇幅裏面咧，譬如話係呢個神奈川沖浪女嗰幅，咁就係最標誌性嘅嗰個海浪。咁嗰個富士山咧，又變咗喺後邊嘅喎，不特止，仲要係好細粒嘅啫。但係即使佢係退居到好似係一個綠葉咁樣，但係由於佢係一個聖山，係一個咁重要嘅存在啦、文化嘅象徵啦，咁啲人都係會去尋找去揾到啊富士山啊，咁即係佢都係好似一個主角咁樣喺度嘅，即係成個系列裏邊都係主角㗎啦。但係甚至係有啲在其中有一些構圖裏面它可能是直情是走一條線的，但你知道那個是一個富士山、前面可能就是一些動態的主體，即可能是一些漁夫啊、營營役役的人群啊、人民啊等等，所以 在這個系列裏面它是一個一定是主角㗎啦，但係佢喺裏面嘅佈局有時就會好似退居咗喺後面，好細粒嘅；有時就會係英雄式咁樣嘅存在，即係好靈活咁樣去變化㗎。 係一個我哋話山景或者地景作為主角，然後當佢系列作嘅話，佢就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或者一個角度去呈現。動物都係一個另外一個經常會講到就係、是、啊，都係可以成為主角或者主體嘅一個素材係嘛？ 譬如嗰啲即係美國嗰啲卡通片咪係咯，即係或者其實譬如寵物小精靈啊，或者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動物，因為佢本身唔係人嘅視覺啊嘛，直情就去咗人嘅呢一個範疇啊，變成由動物出發去睇究竟人嘅世界係點咧咁樣。 因為剛才我哋講就係話好多時候喺個古仔裏面咁咧，嗰啲動物本身即係只係一個好似。令到點綴嘅角色，但係點綴會慢慢成為一個焦點。動物以外，其實我都唔應該明明佢哋係動物嘅，對唔住，我應該收翻。就係嗰一紮黃色嘅嘢咧，就黃色好多隻嘢， 嗰 只嘢， 黃黃藍藍。 係啦，佢連個作品名都冇佢個名㗎，但我哋一嗌就係嗌佢哋呢一 炸，我分唔到佢哋有咩分別嘅嘢咁樣。佢就會成為主角。有陣時好得意，去到我哋話當代嘅觀眾，其實已經睇咗好多故事啦，好多嘅即係睇咗好多唔同描述無論景又好、人又好、動物又好嘅作品之後咧，其實慢慢係過渡緊一個新嘅時期。有人話就係、是、哦。每一個觀者自己作為主角的時期，即係舉例我哋講我哋去一啲串流平台咁先算啦，去睇唔同嘅作品咧，已經開始出現一種所謂互動式啊，即係以互動式作為寫故事嘅方法。當然我細個其實都有嘅，嗰啲故仔書咧，嗱你揀呢個決定咧就去第37頁咁樣，然後揀呢個決定就去第唔知幾多頁咁樣。但而家就係你揀左揀右啊，然後你作為個主角，其實呢一個都係幾新嘅一個趨勢。 我覺得當代藝術因為佢嘅形態，即係話嗰個形式係好變化多端，都多咗好多種新嘅藝術形式，譬如話係浸淫式或者係戶外裝置咯。咁浸淫式嘅話，其實互動嘅一個體驗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冇一個觀賞者喺度，其實嗰件事係冇辦法開始，冇唔會成立。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係又係一個觀賞者，又係一個主角喎咁樣。咁另外就所以可以攞嚟做例子嘅，譬如話喺啲裝置嘅作品用特別嘅素材嚟到做嘅，尤其是系镜像之类会反光嘅作品啦。咁佢可以将譬如话如果摆喺个户外嘅地方里边，佢系同个户外同埋观赏者形成一啲关系噶嘛。即系佢可能系个户外会系变咗个绿叶之类。咁或者可以做一个例子嘅就系、是、草间弥生嘅有一个标志性嘅镜屋嘅作品啦。咁佢系好擅长用个镜像嚟到。好似延伸咗一個試過去到一個無限咁樣嘅感覺嘅一個氛圍啦嘅畫面啦。咁其中有一個作品咧，嗰、那個標誌性嘅鏡屋就係、是、你係一個密封嘅空間，但係你會望入去入面嘅時候咧，裏面係一個無限鏡像嘅延伸，但係就有當中都有好多圓形嘅細粒嘅鏡。咁你望入去嘅時候，那個觀者個樣係會。出現咗喺個嗰、那個空間裏面，就變咗好似好多個圓形裏面有好多個你嘅樣啊！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嗰個觀者自己會變咗呢個作品裏面嘅主角咁樣樣。咁呢個時候你分唔清到底邊個係綠葉，邊個係主角㗎啦，就好似成件事已經係融合咗為一體咁樣。 係個作品嘅詩意係在於佢首先回應咗草間彌生嘅無限呢個主題啦，即係佢一個好長期創作嘅主題。另外就係、是。我呢個主題啦，我同無限嘅關係。咁當你入到去嗰個鏡像，其實好多個設計都係用類似嘅方式或者邏輯嘅。咁但係到最後就係講緊，究竟係得一個我定係眾生都係我？咁但係呢個作為比喻去欣賞作品，其實都係好似嘅。就係、是、我哋睇好多作品咧，你都好似係睇緊，究竟睇緊作品裏面嘅角色嘅主角人配角，定係睇緊我自己點樣擺入個故事裏面。咁所以我哋更加明白到咧。无论你喜欢什么作品什么故事喜欢看什么主角或者配角最重要在你人生的故事里面你是主角 Thank you.